像大眼睛。 我知道他们之中面了心最善良， 快快乐乐，奇奇妙妙。 呱呱和爸爸妈妈带我一起寻找，摘下一颗星星陪我快快长大，我有最棒的想法。骑上白色的云，我们一起出发，小小的梦要发芽。 星星 像大眼睛， 我知道他们之中瞄了心最善良， 快快乐乐，奇奇妙妙。 呱呱和爸爸妈妈带我一起寻找， 摘下一颗星星陪我快快长大，我有最棒的想法。骑上白色的云，我们一起出发，小小的梦要发芽。摘下一颗星星陪我快快长大，我有最棒的想法。骑上白色的云，我们一起出发，小小的梦要发芽。亲爱的小伙伴，我们一起出发，看世界千变万化。